放下沉睡的地方，寂静灵魂依然苏醒，牵我的手，快醒来吧。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现场直播，音视频同步哦。各位好，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2017年点映版。 哇，点映版！ 是的，欢迎各位，我是 Mr. 长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二位要跟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些数码方面的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预告，对不对？ 对，因为从明天开始呢 ，Mr. 长和苗山一起将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数码讯息， 是的， 比较流行的、前沿的、全新的数码信息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放送，所以今天算是点映版的原因，就是让大家提前尝一尝鲜。 没错，那这样的一个尝鲜的话，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准备放送大招了。那是因为在大招里边蕴含了各种的宝藏哈、啊。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它是从周一到周日都会有，但是呢，每周都会有一天是一个主题， 不同单元。 对，以后甭管我们哪天，只要见着我们俩，就一定是数码科技这个单元内容。 对，我们俩坐在一起，通常扮演的角色就是我是个棒槌，他是个专家。 哎，别，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给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提供各种各样的数码方面的服务，对吧？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数码产品门槛有点高，因为这个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特别的快。您不用担心，我为不懂的人代言 ，Mr. 长就会现场为大家解决和解答。 我其实啊，今天要很负责任的跟朋友们去讲，我们今天就一开始要跟大家来去做一项评测了。 好， 因为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有干货要送出，对吧？其实话题也很简单。我觉得现在朋友们，如果你还在听的话，赶紧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982魔力工厂，搜索关注之后点击视频直播来看直播，因为一会儿我们有现场的视频的手机评测，两个对比啊。 因为对于很多数码产品来说，就尤其像我们这种女孩，外观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颜值要高。 你问我它性能什么，我可能不太关心。第一眼看上去就是有没有眼缘，这跟找男朋友是一个路数。 这好吧，那么直白哈，说的 接不下去了是吧？ 我是没敢接呀、啊，这声有点过。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为过啊！很多人觉得说、你们光看外观，不，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外貌协会啊！ 对啊，而且但是全世界人民嘛， 你都已经说对了， 我被你忽悠进去了、啊，真是的。当然，我觉得是其实是这样。作为一个手机来讲，不光它的外观好，我们很关注，它能够拍到的我们这个人的外观，是吧？更值得关注一些， 所以这就引出我们今天主要提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提到的数码产品，更多的人关注点就在于手机上。那手机的性能和功能，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拍照的， 拍照 对，拍的我好不好看，瘦不瘦很重要。 我觉得在今天的了解这个之前啊，还是应该跟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女生们的角度是什么样子。想问问看苗山， 好， 一天当中有没有统计过自己会拍多少张自拍？ 其实我自拍未必，但是我拿着这个前摄像头自己照一照自己目前状态好不好，这个几率非常高， 非常高。 对， 就当个镜子使呗， 对， 是吧？所以说像这样的使用场景，应该说是几乎每一位女生都会用到的。 没错，其实对于很多朋友，可能就算再不爱自拍，也至少像我一样拿它调整一下，当一个小镜子。你这样随身只要有一个手机，很多很多东西附属品都不用带在身边了，确实很方便。 手机已经成为了一个身边的工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要跟各位朋友们去说一下，很负责任的讲，这个手机的拍照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 没错， 你到底需要有多需要 拍照手机这一点特别的关键哈。 而且我觉得 Mr. 常每天拿出手机自拍的几率一定比我的高的多。 这个是吧？ 来做这个动作。 这个问的我是哑口无言的。 好，咱们就赶紧上干货，咱们赶紧对比一下拍照功能。 我们先看一个小短片 好吧？这也是刚刚在我们上直播前现剪出来的一个还热腾腾的一个短片，主要展现就是我关于颜值，不是 说漏嘴了。 来看一下，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是的，这就是我们这个片头啊，一个视频版本啊。刚刚跟各位朋友们去分享了一下视频的片头之后，其实我们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去了解的问题，就是关于手机的拍照，男女肯定是各不同的。 对，那今天我们主要对比的是哪几款手机？ 其实很简单，就是两款，也是目前来讲非常热门的两款手机。有一款来自于苹果嘛，对吧？咱们这个毕竟可以是一个有服务性的、实用性的节目，我们所以可以点名道姓啊。 其实提及手机 啊， 提及手机，只要是两个人，不是什么两个人 ，两个人啊， 两个手机对比，其中一个肯定是苹果。因为它的这个系统跟其他真的都不一样， 不太一样，而且综合性能呢还比较强大， 对， 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对比一下苹果跟咱们的国产的一款手机去对比。咱今天不跟三星对比，也不跟其他的这个品牌对比，我们就跟这个刚刚发布的哈，在这个11月28号刚刚发布的荣耀 V10。他们也是刚刚推出这样的一个双镜头的一个手机，而且呢今天我们有真机在场，要现场的，不用开箱了啊，箱我已经开了，而且我也已经使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我应该了解， 你真下本啊。 对，关键是为了这个职业啊，我们要为了各位我们的网友们而付出这么多努力。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AI 大球，可以看得到吗？这个球非常漂亮。 我刚才一直在猜测这到底是什么，后来发现它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在发售的时候的一个噱头，是一个邀请函，是吧？ 对，这是个邀请函。这个球非常漂亮，而且这个球里边的话能看到它晶莹剔透的这个闪烁的光芒，还有一种是智慧的光芒哈，这种感觉。 所以像它名字荣耀一样很闪亮。 对，但不用晶晶亮透心凉。 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买过手机的人，就是当在对比苹果，今天要对比的型号应该是最新出的那个 X 版，对吧？ 对，苹果的 iPhone 10。对，它来专业一点，不要叫做 iPhone X， 还是罗马数字10，好不好？ 就是作为我一个有点外行的人来说，我可能先要对比外观，第二个就要对比这个价格了。 是，其实今天我们也把两款手机都分别带到了直播间的现场。 现在你要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啊？ 是的，是的，我现在要先跟大家来去把这两款手机，跟各位去点亮，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这个就是 iPhone 10。这边就是荣耀的 V10， 荣耀好像更大一点，是吧？ 更大一些，对。但是屏幕的话，其实啊，这个可以看得到，没错。荣耀屏幕是5.99寸，然后 iPhone 的 10的话呢，它也是这个多少来着？我突然间忘记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荣耀旁边的边框设计和这个 iPhone 10，因为它比较全新的设计，它已经取消边框了嘛？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可以叫做全面屏，但这个的话也可以称为全面屏，因为它的全面屏屏幕屏占比在多少以上有一个数据，就可以称之为叫做全面屏了。 哦，但是它还有一个细微的小边儿， 对对对。 但是苹果10基本就已经完全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背面啊，苹果10的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对吧？我这是一款这个银色的机型，这背面就它这个是竖置的双摄像头，然后的话呢，这个荣耀的 V10 呢是横置的，很像小黄人大眼萌的这个两个眼睛， 对 对 对， 对不对？非常可爱。都有突出，但是的话我们会觉得，哎，我觉得应该把这个 iPhone 的壳摘掉。 他们俩只是就是后摄像头的设计不同。 对对对。 对吧， 突出的这个高度其实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可以在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我亲戚之前的朋友已经帮我测试过，他也是刚买了10，他那天就是随便在路上或者在餐厅里拍一道菜，发现 iPhone 10的虚实自动拍摄功能特别强大， 对，对焦的效果特别的好。 对对对， 一会儿我们就会进行实测，好不好？ 哦，好呀。 哎， 你能把我脸拍小点吗？ 行，我现在。 你为什么？哎，行。 哎，我怕困难。 这是个很难解决的事儿。 来来，我们先试试看，我先拍秒删，然后的话一会儿我们再去给他这个向朋友们去展示，好不好哈？ 收点下巴。 首先我们现在使用这个 iPhone X 的这个人像拍照的功能，然后呢选定到这个摄影师灯光里边去。好， 你能给我磨磨皮吗？听说都可以自动磨皮呢。 好， 你就拍完了？ 拍完了。 天哪，你怎么不说一声，真是。 哎，现在我可以看啊，先不给各位网友们看。 是不是还没 P 呢是吧？ 哪能 P 呀、啊、真是的。来，继续来，我拿这个 V10 同样拍你现在的位置，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去展示一下这个摄影的功能啊。它会自动识别人脸和自动识别美颜。 坚持不住了， 脸都僵了，我的天哪。来吧，一二，好， 我眼睛都已经对焦的不行了。 可是还是闭眼了你 啊。闭眼了。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好好，来，我们再来一张啊。好，一二三，好。 你干嘛离我这么近？你听说离得特别近就头就大呀？ 没，因为是这样，刚刚我拿 iPhone X 在拍人像时候的话、会发现人像自动就变得很靠前、但是拿荣耀 V10 拍的时候，我会发现它人像的这个取景的位置是相对比较远的。 哦，就是哪怕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往一个地方拍， 这样吧， 它的 我们再来用刚刚我在用 iPhone 10拍摄的时候你的这个位置，你待会儿再看看这个两个的差距有多大。现在我 眨眼睛能不能拍进去， 笑得可真甜呐、来，四个加号，跟你说吧，都是。 这从小就是，只要有人说拍照了，然后就开始自动有一个 pose 出来。 我估计啊，我应该要再拿这个拍一下。来，好，一二三，人像功能自动的把你的人拉近了。我觉得他可能是为了要使用这个叫做什么人像的这种景深。这样的一种对比能够让我们发现其实前后还是有背景跟前景的区分的。 其实我现在虽然没有看到成品啊，但是这一环节我可能会投票给荣耀，因为我在相信国产手机在处理拍照。 对比一下，好，这个人像，好，一二三。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女主持人特别的好，就是可以作为天生的模特出现。 因为是刚出锅的，这相当于两款手机，一个是苹果10，还有一个就是荣耀。 哎，这个特别好，想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哇，真的好吗？你怎么不让我看，先给大家看？哦，天哪！口眼歪斜呀、 刚刚他闭眼的一瞬间被我抓到。 你是谁拍来的？这 是 V10 拍的还是苹果 10？这个 iPhone X 拍的，你自己看啊。 哦 ，iPhone X 的版本。 怎么我的脸更大一圈呢？而且满脸油光锃亮。 你自己再看 V10 的版本。 哇、你看，我果然要投票给这个荣耀 V10。 这是你的结论哈、一会儿我们再跟朋友去展示，好不好？ 好。 啊、OK， 现在这两部手机我被我封存，好吗？ 封存， 对，我们先继续聊哈。 我得到的讯息是这两张照片被封存，我有点 担心。封存，一定要被我收起来，然后做在这个资料库里面，然后再去传播出去。再来说一下刚刚我们男女需求各不同的照片。那女孩们一定会说要有美颜的功能就对了， 对吧？那其实美颜是一方面，手机的美颜，刚刚我们男女需求各不同的照片。那女孩们一定会说要有美颜的功能就对了， 对吧？那其实美颜是一方面，手机的美颜还远远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手机的使用需求。 为什么？ 因为自带的美颜功能能有多好？它不会那么精致，没有那么的精细。 哎，说实话，我之前试过几产国产的品牌，好几个品牌我都试过。可以说名字是吧？ 可以。 像什么乐视啊，很多人不喜欢。我觉得它 都已经不见了。 因为我发现，就随便哪个景致，只要光够好，它拍出来的东西和其他手机搁在一起，就真的拍出人更美。 哎、要不怎么说你是 out 了呢？是不是？这个现在时下，谁还讲求光啊？ 之前有别的手机说逆光拍照你也美，那个是 vivo 的 X20、哦、对不对？ 对。 现在的话无论逆光暗光啊，自然光海暗光，什么光线都能够自然从容应对， 洗手间里拍出来都是美的是吧？ 必须得美，对吧？ 哎，其实我觉得洗手间拍出来真不错，因为是黄光。 哦，你喜欢这种感觉、啊、 你知道黄色 不能暗型， 对，柔和的光它会让你脸上的皮肤不好啊，质地不好，还有毛孔粗大全部遮挡住。 哎，所以这回我觉得一会儿你有评价的资格了，可以看一看自己拍完了以后 我是一切反面教材。 这个我们请到一位女主持人来也是有目的的。来吧，聊了这么多啊，刚刚是谈到关于你的这个拍照的需求。 嗯， 那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不妨啊，要跟朋友们去看一看这个 iPhone X 的一些这个图片，然后呢，还有一些 iPhone X 的对外公布的拍摄的样张，但这不是官方样张，是网友们自己拍的样张。 对， 也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朋友们拍的样张哈。 嗯， 这个都是很真实的。 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听我们说，虽然这两款手机都是目前比较大热门的手机，刚刚出炉，但是很多人可能还没拿到手上，并不像 Miss 长一样这么幸运，花了钱和精力已经把两个手机全弄到手。 是、啊。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现场的图片，给大家一些比较直观的感觉。 嗯，那。下面的话我们就看看，首先是这个 我一起看 第一个啊，来 iPhone 的银色。嗯， 哇，这是它后面摄像头，后置摄像头， 就是我们今天拿到到场的这款手机的这个手机的图片，对吧、嗯、这个摄像头放大了以后看着还蛮精致的， 对 吧？对， 而且就像一个小机器人的一双眼睛。 哎，对、 嗯、 然后再来看的话，它的正面其实跟银这个银，它叫银色啊、 嗯、 这个叫银色，银色和这个叫做深空灰色，它的正面是没有差的，都是黑色的外边屏幕和边框、 嗯、 是没有差的啊，可以看一下正面。所以说无论你是拿的是这个银色款还是深空灰色，都是完全一样的正面外观、 哦、 so 你只能通过背景来去分辨两款手机了。另外来讲的话呢，来看一下，这也是另外的一个渲染图片啊。这个图片让我们看到它的颜色的饱和度还是很高的，因为它 iPhone X 用的是全新的这种 OLED 的屏幕。那么这样一种屏幕，除了可能前日子被待会儿这个吐槽之后哈、啊，也还会有一些其他更多的好处，就是彩够彩色。 嗯、 这是 iPhone X 它的三张的外观的样子，好吗？我们下面来再去对比一下荣耀 V10 的外观、 嗯、 我只准备了这样的一张图来看一下啊， 什么样子。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其实它的颜色非常漂亮，有红的、 哦啊、 蓝的，对，有沙滩金，还有这个幻夜黑，还有这个极光蓝，以及魅力红。而这次他们这个荣耀 V10 的魅力红呢，特别邀请到了就是我们大家伙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位女明星来看一下，赵丽颖 啊，赵丽颖颖宝。 对，所以颖宝有了，对吧？那胡歌之前已经代言过了，还有孙杨也代言过。 哇，他们现在等于每一个颜色都有人代言， 就差沙滩金了，要不然你来。 哦，我其实下意识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再看看这个颜色啊，刚刚再回顾一下这颜色。 你怎么知道？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金色。 这金色是吗、 嗯？ 我还以为你会喜欢红色，因为你的车是红的。 我所有的手机。历代的只要有了土豪金之后，我一定买都是土豪金色， 就是必买金色， 金色的。 其实你看今天我们到场这部就是这个蓝色的手机啊、 嗯、 来看一下这部蓝色的手机。嗯， 这颜色来说 还是挺好看的吧。 不光背面，其实它正面的底色也是偏蓝的，然后刚才我就看到它的那些背景图在出现蓝色的时候会渲染得更加炫。 没错， 嗯， 而且像这样的一部手机给我们的质感还是挺稳重的，挺稳重的，因为它的这种比例设计就是不是16:9了，而是16:10。 那是电视机。 16:10，它的那种屏幕的比例哈、啊，就非常的有握持感。 什么叫握持？ 就是你手拿着它非常舒服，它很窄但很长、 哦、 修长，看上去很漂亮， 嗯， 就那种感觉哈。OK， 我们再来继续对比，对比怎么来？来看一下相关的样张好吗？ 好， 我觉得可能苗山更关注的还是人像方面。 人像，对，外观刚刚我们对比了、 哎、人像方面刚刚是 iPhone 价格， 我已经给你去展示过了，拍你自己了，对吧？如果说你会担心这个荣耀的 V10 它的屏幕是不是特别的好，导致你看上去好像屏幕显示的这个照片好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的样张好吗？ 好， 来看 看这张样子， 就同条件下拍摄的，是不是？ 来，这个样子、啊、 这一看就是，你让我猜一下，这是荣耀拍摄来的，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国产手机都有一种自动磨皮的功能，你看它的皮肤质感 特别的细腻，是吧？ 对， 而且也没有发现它在海边，它后边的背景没有过于爆过爆嘛？ 对，没有， 对吧？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是不是荣耀拍的？ 是荣耀卫视。我们再来看这张， 怎么样？ 室内的， 这个是苹果吗？ 这个也是荣耀， 这也是荣耀、啊， 也是荣耀。 我还能打出侧影光？ 那个是光的问题，并不是拍出来的。 但是侧影光它也能拍出来，这已经挺棒的。 它、哦、对细节的这种把握还是不错的、嗯、啊。我们再来看一张纯黑白的效果，好吗？ 嗯， 我很惊艳， 我虚实很好，而且 它的黑度够黑， 对， 灰度掌握的特别的好，而白色的部分没有那种傻白的感觉。嗯， 太可怕了， 可怕吧？ 我觉得太可怕了。曾经以为这个手机摄像头和这个专业照相机是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 嗯， 但是现在的专业性真的越来越强了。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如今啊，有这么多的手机产品能够到达我们的手中，进入到我们的视野来， 嗯， 绝非是通过仅仅一些市场营销啊手段啊，所谓的什么炒作啊之类的东西进行下去的，而更多内容呢，还是在于它的本身的素质在一天天的增强， 真材实料，我觉得特别重要。 没错， 尤其现在竞争压力特别大，这个产品本身的性能、外观也好，它的性价比，其实是大家选择一款数码产品比较重要看重的一点。 没错， 嗯。 而下面时间的话，我们要跟朋友们继续去分享样张啊，样张很重要。 嗯， 而下面的一组样张，我们来看一看 iPhone X 它在室外拍的天空。和在高处拍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哇，我对它的这个对焦特别有信心， 是吧？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位朋友他在室外拿着新买的 iPhone X 拍了拍天空和天上的飞机，他用了两倍的光学变焦拍成这样。 你说什么呢？ 就是说他把物体放大了一下， 两倍的光学变焦。 好啦，可以啦，看一下。 哇，天哪，这谁好会拍啊。 它那个云的位置，它的光影的交错和那个飞机的纹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飞机上面的航空公司的标识看得一清二楚。 哇，真的清晰度很好，而且这个对焦也是完美。 就是像这样的明暗结合的照片哈，如果你不太会拍的话，你可能会对焦对到飞机那里， 对， 但是那周围就该要会巨亮无比， 现在 云下面那个光就该爆过爆了。 现在对焦应该是在云里的这个光里吧， 就很适中的一个度， 比较均匀， 但天的颜色依然是蓝的。 哇，这人好会拍啊， 很会拍哈、啊。我们再来看另外更会拍的一个，这个神奇的不得了。来看这位，是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在日本的东京，在新宿啊高处去拍的这个新宿这嘎达的这个全貌，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俯拍的镜头。 哇， 哇， 天哪，我其实你知道这个，这应该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吧。 这个是照片直出啊，没有经过任何的滤镜跟没有任何的 PS 修片。 这应该是个日落的时候吧。 那是日落， 日落的光其实对照相机来说是很挑的。 嗯， 尤其的日落的光并不均匀，再加上它已经在光在收了，所以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暗。 对，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城市的部分背光面依然能够拍得清晰且是亮的，而且呢在远处的那个山的位置能够通过这个光的投射看到一些剪影的效果。 太可怕了，你说以前谁会想到如今用手机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是嘛，所以说你看这个未来啊，就是应该我们迈开大步走过去才行。 没错， 我们要迎接未来。无论怎样，其实对于我们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啊，手机它的使用价值相当之高，而且每天使用的频率这么高，拍照已经成了我们现在最最最常用的这些个功能了。我觉得现在有必要的时候应该也跟朋友们去看一看相关网友们的一些互动内容哈。 嗯、 当然我们也是一会儿也会进入到半点的时间当中去、嗯、也跟各位我们的好朋友们去稍微的休息一下，短暂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我们下半段就分享一下大家的一些意见，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拿到手了、嗯、他们的使用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哎呀，我觉得哎呀，我特别的想要跟朋友们去说，就是关于手机的使用这样的一种场景，嗯，不能够刻意，而应该随性。 就是说，就不贴膜的意思吗？ 就是说，不贴膜是一方面，我就是说，别人 今天我们在使用手机时候，我们不能为了使用手机的某一个功能，我们还要死学它，对不对？就是说给我们自己增加好多麻烦，那肯定不行，一定要应该是简单易用的这种手机才够好 啊、哦，就是方便大家不用专门去学习，对吧？ 对对对。 但是探索的过程同样美好哦。 来吧，那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下，然后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到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这样的单元当中。我是 Mr. 常常小航， 我是苗山，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了各位。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里是FM982 AM927 同步为您现场直播的节目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 大家好，我是苗山。 你要干哪样啊？真是 照相了就开心嘛、 啊、真是啊。所以下半时段的话，我们要跟各位好朋友们去分享就是两个手机的横向的评测单元了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马上关注，而且点击视频直播现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节目。环球数码有新意，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呢叫做智享生活，换句话讲，我们应该照顾各位网友朋友们的智慧的生活，包括手机、相机、电脑等等东西。那在2018年呢，我们也会每周推出一期这样的节目，跟您去探讨各种各样在生活当中跟数码有关的大事小情。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跟您分享一些来自于世界各地全球各种各样的新品汇聚在这里。 对， 我们会第一时间跟您去分享这样的实体产品。 基本您就是打开广播， 哎， 然后打开电脑，您就可以坐地日晴8万里， 对了， 又多了一些，然后您就可以知道全世界最新的一些数码资讯，我们都会汇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呈现。 是啊， 上半段我们聊了这两个手机啊，其实之前我们在网上也抛出个小问题，很多网友之前就开始讨论了。 是的， 有的人已经拿到手，有的人没有拿到手，没拿到手，就是讨论的重点在哪儿，你知道吗？ 在哪儿啊？ 他们在分析我到底是买这个还是买那个，买荣耀还是买苹果10，这个真是一个大话题。 刚才咱们看完了一篇样章啊，这一组样章之后，咱们看看网友们怎么去说说看自己的这个争论。咱就针对这个 iPhone 10跟 V10 啊，荣耀 V10 这两款进行了一些对比。咱网友们互动，我们打出来好几篇啊，好多篇。哎呦，了不得！ 之前一抛出问题，哗，大家就来了，说有这问题特别多。 来看看吧，都有哪些网友们跟我们参与的互动。首先的话呢，有人说这个到底是纠结买荣耀 V10 还是 iPhone 10， 两个手机哪个性价比更高，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 iPhone 10毕竟是8388起啊，那么贵，性价比我觉得还是远远低于其他手机的。 而且还是8388 起， 它基本就奔一万了。 256G 的话是9688呀。 对吧， 对，当然我是推荐大家去买国行的，因为有保障。 对，因为你在国外买的一些售后问题，你不能真的要飞回这个国家， 这不现实。对， 不现实， 你飞那一趟的钱早够你买国行的钱了。 对，没错， 所以说还是买国行。那么 OK， 8388 9688，这数 肝颤啊。 刚刚这部手机我可以很负责任讲是我自己买的哈，我花了8388，但是我是通过这个一些 这个你知道吧，苹果官网还有这个贷款分期买手机的这种 服务。我说这最近怎么老蹭饭呢？ 没办法呀， 最近经常可以在食堂碰到你，以前很少见嘛。 我跟你讲，我现在肾都没得卖了都使光了 我真的就提到这个价格，苹果十很多人都已经期待很久， 哎呀， 尤其它已经十周年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纪念版，但提到这个价格真的是为之一颤。所以荣耀十在发售的时候很大的优势就在于价格上的优势， 没错， 它不但是便宜一半，而且便宜一半还多，好像3000多吧。 哎，还真的没有，来看看价格这个区间哈，好不好？我们今天呢也可以跟朋友们展示，当时我就去到了这个荣耀的 V10 发布会现场，看了一下这一个的价格，来跟我一起跟随视频看一下。哎，看到了没有？2699起。 啊， 然后是 6G 加 64G 的高配版是2999， 6G 加 128G 是3499。 我看的3000多还是最贵的顶配呢。 是啊，所以说这个价格啊在这摆着呢。12月5号就首发了，所以今天是12月7号。 前天。 对对对。这个、 前天好像是各大电商就可以电商平台预约了。 预约已经开始了，现在的话首发已经也开始了。所以说这是第一时间能够在我们的传统媒体加互联网媒体同时呈现的第一部，哎，手机怎么看到你照片了？ 你不要手抖啊！你要是万一掉下去，我都心疼。 这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首次在全网呈现的荣耀 V10。 所以首先在价格上，再加上外观差别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这个荣耀 V10 的优势目前来看已经很大了。 价格自在人心嘛，是吧？ 大家已经非常喜欢它。 那当然，性价比我们抛开不提，我们就单看看网友们的评价吧，好不好？ 哎，我觉得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了一个网友叫遇见更好的自己，他说特别逗，说买苹果都是这样，你要想跟着潮流又最新代，钱得跟上。我这话， 哎，这倒也是， 一句话就道出了天机啊。 但他还说了，他说要我可能还是买 V10， 他说这个 iPhone X 啊是好啊，这价格更好，关键还是买不太齐，更加认为这个 V10 亲民一些。 有一部分朋友在斗争到底是买哪一款，他们可能有一部分人是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我已经是5-6年的苹果的老用户了，所以最近觉得出了这么多新的手机，稍微有点按耐不住心情，我想换换口味。 哎呀，其实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今天我们跟另外一位我们的同行朋友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啊，就跟我说，其实我现在用的是 iPhone， 但是我真的有点想怀念安卓时代，想要再转投一下安卓手机了。因此， 就是以三星为代表的。 后来他现在就是我们，他说他我坚决不买，就是非国产安卓手机。 非国产安卓手机，那就是说他认为三星还挺好的。 不，他只买国产手机。换句话讲， 非国产，哦，对对对， 他不买非国产，就是他只买国产手机。 其实我还真的想讲，我对安卓系统不是那么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用了2年的三星。 我当时用了15天的 HTC， 然后就换了。 HTC 当年辉煌过一段时间。 是啊，当然那个时候的安，我觉得不是 HTC 的事情，而是在于那会儿的安卓的系统真的版本太差。 哎，安卓一直其实正好你比较专业啊，我有个问题，安卓系统有个问题，它不像苹果一样，它的系统一直在更新，它系统经常是不更新的，但是它的软件在更新，所以以至于这个系统带不动新的软件更新之后，有没有？ 这就是说明你的不专业了嘛，它的系统也在更新的。 就是有的手机它没 有， 而且它没有苹果，而且它不像苹果更新的这么快，它随时发现问题。对，小米它就从另外它小米的专用系统了，它跟安卓又不一样了。 它是安卓的一种深度优化，就跟其实是这样子的，每一个我们的手机品牌都会有一个深度优化的这个安卓的界面，称之为叫做什么，像 Color OS 啊，什么这个 Touch Fun OS 啊等等的东西。那像这样的一种深度优化的系统，它可能会更加针对于你这个产品的用户进行更加全方位的设计跟打造，更加适用于你这款手机。所以说更多人就会认为，哎，我现在手里持这个 EMUI 不错，哎，用的非常流畅，它就换不了了，我就只能一直使这个品牌的手机了， 就被拴住了， 跟你使苹果一样道理。 就是哎，其实提到这个操作系统，有一个网友朋友就说了，他说我个人觉得荣耀 V10 的性价比更加高。从配置上来看，荣耀 V10 呢有麒麟970处理器，而且可能会上这个，那时候他可能还在猜测，因为是前两天才正式发售的嘛，他说他猜测可能会上 EMUI 8.0 系统。 是的， 所以这个配置来看不错，而且还没花太多钱。对比荣耀 V9 的发行价来说，他当时预计的就是估计3000多， 结果 我们的价格出来了之后， 3499是顶配，对， 2699起。 所以说当然2699是 4G 加 64G 啊，其实我个人来讲还是推荐 多多 益善吧，2999这档我觉得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安卓手机它可以插双卡双待，或者说是一张 SIM 卡再加一张 SD 卡进去，你可以拿那张 TF 卡去扩展你的内存，没有问题的。 哦，这个很关键。 对， 苹果就是存满了就是存满了。 对啊，往外倒很麻烦，对不对？ 对，安卓系统就比较灵活，它可以通过这个扩容卡让你的存储空间变得更大。 没错，那聊了这么多哈，咱们再看这样吧，再看两条网友们的互动好不好？ 好， 哎呀，这个很多人会说买荣耀 V10 的不会考虑 iPhone X， 那同样呢，买 iPhone X 的人也不会考虑荣耀 V10。 哦，他们的粉丝群就不同，是不是？ 但是今天通过我们节目的这个对比之后，可能就会有像我这样的两个都买了， 觉得都不错， 这见不得 走 的，是不是？各有千秋，是的。 我能说句实话吗？ 你说， 你这种烧完了钱然后没有钱吃饭的人，真的不是太多。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就卖了一个手机，我转给我一个好朋友了。我之前买了，就刚刚用了不到一个月。 我以为你要在11号在我们节目里再卖一遍呢。 11号我们是会卖一台。 上次 Mr. 长就在上一个11月份的11号卖了一个。 对，我这次还买，这回买 iPhone。 我爸，你这个你妈知道吗？这事儿你妈知道？ 这故事千万不能播，这我爸回去挨打。太浪费了，这是什么情况的？ 对呀、啊。 这个牺牲我一个造福千万家哈， 嗨，都给我们做评测了。 来，咱们看完这个价格之后，咱们再来看一组关于荣耀 V10 的照片的这个样张，好不好？刚刚看过的人像了，我们看一组静物好吗？ 好， 来看一下这个。 哇，这是拍的？ 这是拍的。 我以为是幅油画，它是拍了一幅油画吗？ 是拍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啊。 哇、哦，你发现它这个层次感很好。 哎呦，我都会用"层次感"这个词儿了。 是不是层次感？ 好专业，真的第一天上节目。 哇，你是如此可教啊！你看它的背景和前面的这个对焦的主要的这个 主体之间的关系， 对，非常和谐。 哎呦，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手机啊之间啊，这种静物的描写的颜色的突出啊，它的层次感啊，非常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啊。这个是刚刚看过的狗狗，看过的这个花啊，看过了一些事物，像电话机啊、南瓜啊什么的哈、看这个， 这是什么？哇，猫， 猫咪，猫猫和狗狗，它们的毛如果想要拍出质感的话，特别的困难。 天哪，你看它的胡子， 比我的胡子看的还精细。 而且你知道动物很难抓拍的原因是它们的表情，神情一刹那间的变化， 它们老动，而且 对 吧？ 哇，他们俩估计挺喜欢这个手机，不然怎么那么专注？ 对对，那是因为什么他们能够拍成这样呢？我们不要着急啊，马上给你解答。我们再多来看三张外景的照片好吗？首先看一个日出。 好， 刚刚我们看过的是这个，是 iPhone X 的这个新宿的日落， 全景日落 是吧？ 日落。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张来自于荣耀 V10 的日出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手机拍的，不可能！天哪，这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不输 iPhone X？ 真的不输哎！哎，我已经可能是荣耀的粉丝了。 真的，真的。 我从刚才的人像，我就已经倒戈到他那边了。尽管我是一个10年的苹果用户。 而且我会觉得，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就是有太多人们会认为这个照片是不是作假了？我相信很多人会这么想，但实际上。一张好的照片的拍照不太需要有太多的这种加工，它可能就是抓到那一刻就好了，而且的话在于乎于拍的这个人，像这张照片 给大家描述一下哈， 啊，这是一个 平原，是不是算是？ 对，一个大平原，然后远处有很多的升腾的热气球。 然后这应该也是一个下午时分吧，傍晚时分的时候。 很漂亮，很漂亮。 对，然后有一些太阳的余晖， 有一些雾气。 那个是热气球吗？ 热气球。 哇，真的是热气球。 是的。 我天哪，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 UFO 嘛，都是哈。 对，我好多 UFO 啊。 好多啊，外星人们你好，嗨 ，hello。 对，所以它动态物体比较多，它还能抓拍的这么和谐。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 哇，这是纯净物，这是一个海面上，然后很多的这个木桩， 有栈桥， 还有渔船， 对， 哇，而且这个渔船的这个站的这个渔民的背影， 这个落日余晖，这个剪影拍的哈，你看那个水光的那种倒映， 波光粼粼的感觉， 哎，对，再看天空那个火烧云，有没有？ 嗯， 特别的美， 真的，这个颜色太棒了， 对， 这个都是荣耀拍的， 对。荣耀卫视拍的， 我怀疑你可能11号想把苹果卖了，是不是？ 我刚刚说了，我11号卖 iPhone。 哇，这果然，我刚出。 我再给你看一张更惊艳的哈，来看这张，纽约大都会旁边 这么乱， 这个是在纽约的那个第五大道上面拍到的这个景象，就是各种各样的灯箱，你要看，并没有过曝，颜色、它的背光、它的样子非常的柔和。 嗯，有时候我们说静物难拍，但是这种很多灯箱广告牌在一起，互相那个光又很刺眼，他们会互相抢镜头， 对， 可能会互相爆，对吧？ 对， 都看不清，但是没想到它可以呈现的这么好， 这是让我们真的很想不到的。 哎，它有自动把这个光降弱的功能是吧？平衡光，这个叫平衡光度。 我觉得你越来越专业了， 上道了是不是？ 哎，上道了。今天你看啊，咱们跟您节目开播45分钟，你这上道了真快。 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夸自己，但是这是事实。 但是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能够上道？那是因为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大玻璃球的里头有俩字儿啊，是吧？认得不 ？AI， 哎 ，AI 怎么读啊？ 爱， 哎，再来给我读一遍。 爱， 对， 啊。 擦擦水晶球啊，准备要许愿了没有？AI 人工智能有木有？现在最火的就是人工智能 哦， 对不对？ 所以就是，其实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了。我们总结到最后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做人工？它怎么实现的？来看这张图片，叫做智慧场景识别的功能。它能够有13种场景帮你去智慧识别出来，包括是雪景啊，还是阴天呢，啊？是你拍的是微距啊，静物啊，还是动物啊，还是人像啊，还是美食啊，还是狗狗啊，还是什么树叶啊，还是拍的是文字啊，还拍的是沙滩呢，啊，还拍的是夜景啊，它会帮你去进行一种识别，然后帮你自动优化。 所以其实它是瞬间拍摄的一刹那，然后又瞬间的进行了一个非常瞬间的后期制作。 对一眼瞬间，一眼让你能够看得到它的瞬间是什么样子。 所以它的内置系统的这个发明人必须有很好的审美。 没错，这样吧，我们打开手机来去跟朋友们展示一下刚刚拍到的苗山是什么样子 的。有点担心丑媳妇见爹那个公婆的那种心情。你能把脸 P 一 P 再让我看见吗？我不想看见。 不能 P， 能哪能 PS。 先来看刚刚我们用 iPhone X 拍的这张苗山人像。 我可是完全没有化妆的，天哪， 这个是不是更近一点？ 这个近是吗？ 哪个近一点？对不上焦， 怎么感觉比我本人好看呢？ 你好像对不太上焦。对， 因为我们这儿挺暖和的，所以 我觉得一会儿 好像拍出来比我好看。 这个之后我们会把这照片发送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去，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后还真是我没红，手机红了。 对比一下啊， 我真的觉得 荣耀，这个就是小的，就是 iPhone X， 这个是荣耀 V10 拍的。 我反正现在目测看这个荣耀的颜色要更加好一点。 反正我现在是没空修图， 因为你看苹果的稍微中间的亮点有点爆，中间那个脸油，它那个聚焦点。 而且刚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实现了，就是它刚刚熄屏了。 熄屏什么意思？ 就是屏变黑了，省电嘛，对吧？ 哦， 但是当我在看它的时候，自动点亮屏幕。 哎，这个不是苹果10的一大功能，就是它对人脸识别，包括你一切指令都有识别功能。 苹果10叫抬起唤醒， 对， 它不需要你看它就亮了。嗯，就叫做就注视亮屏， 就是相当于拿了个小机器人呗。 就是你可以更加方便你的使用嘛，因为它的续航这么长，它的电池更大，所以说费点电也不太所谓，是吧？那么这刚刚是两个照片的对比哈，一会儿我们马上会进行两台手机的这个速度的对比。 怎么速度？ 就是说我们要同样开启，同时开启一些软件， 下面我们把后台都关掉， 就看他们反应能力、 啊、 是吧？ 对对对，看反应能力，把后台全关掉。 好，叉叉叉叉关。 对，后台全关掉。 其实提到这个，你知道我前两天碰到几个朋友，到现在怎么把这个打开的程序都关掉，他们都不知道， 是吧？ 还是我教他们的呢？ 学习成本有点高啊。 因为苹果其实有很多的强大的功能，你花了很贵，其实它的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有一个3D Touch， 真的是我上个礼拜才知道的。 3D Touch 啊，我个人认为用处没那么大， 还费 Home 键。 对对对，现在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的挪一挪了。 所以现在要呜啦啦呜啦，我要我帮你举着吗？ 哎， 是不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这样。 这就是我的功能所在，其实。 对准这个位置哈、啊。 嗯，来来，我来帮你举着。 哎，这样就好了。 我就找到一地儿，好嘞， 架在我们的话筒上面，然后呢一会儿我要进行就是这样的一种 感觉，你要拆手机。好 Mr. 长维修点正式营业啊， 来来来看看啊，这是两部手机，这边的是 iPhone X， 这边的是呢荣耀 V10。 嗯， 下面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把屏幕的贴膜揭掉 啊！你舍得呀？ 因为如果有贴膜的话，可能会有贴膜影响到这个 反光，对不对？ 暗的这个速度，对吧？ 哦，会不敏感， 是有可能的。首先，我要把荣耀 V 十的这个膜 桥本儿 揭了哦。 哇、哦，好 这可是全球首个在节目当中去撕膜的。 你 我特别的不忍心，这可是原厂膜啊，我特别心疼。 这膜就废了是吧？ 废了，废了，废了，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可以再去买一个新的膜 ，iPhone 的膜。这个膜是我昨天刚刚贴上去的，我现在称为我们办公室的贴膜小王子。 哇，太棒了！ 很多同事们都找我贴膜，祖传贴膜100年。来来，哎呦，我天哪！哎呀，这个钢化膜啊， 钢化膜 啊， 膜挺贵的， 好贵的。 而且一定要拆的时候要小心，会碎在手里。 来来来，就这样揭掉了。下面的时间我特别准备了一块眼镜布。 哎，你是真是专业的维修点儿。 我是巨蟹男吗？ 还戴着眼镜布。 来，把它擦干净啊。OK。 哎，我觉得这个屏幕真的一下清晰度又高了， 又高了许多，是不是？ 晶莹， 特别的晶莹剔透，关键是全新，刚刚拿第一天，好吧？啊，来，继续，我拿这个 iPhone 先解个锁。好的，下面开始，我用同样的时间去点击微信。预备备，三二一，微信开了。 哇，天哪，荣耀这么快！你确定要打开微信吗？你得换一个吧。 那就微博好吗？试试看， 好好好， 微博一 二 三。 微博为什么会？哎， 微博稍微的没有那么快，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有一些那个叫什么缓存，对吧？ 对，我们依然把后台都关掉哈。OK， 继续来对比 一 下。 打开 一 个那个是浏览器吧， 我们打浏览器，同样浏览器，但是它不是一个同样的浏览器啊，对吧？ 哦、 我们还 是 对比 同样 相机，好不好？ 好，相机吧。 一二三，同时开的，非常快。 天哪！ 然后我们看一下拨号啊，键盘一二三，哎， 啊，基本也是一样同步的。 哎，非常快，头条。反而 荣耀 V 十更快， 荣耀现在已经有两项比它快了， 看到没有？ 嗯，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很负责任的评测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选择进入到网易云音乐 ，OK， 好， 嗯，这个应该是耗费资源稍大的软件了， 要有首页的缓存， 来， 曲目推荐 三。 哇，真的，这个能快出很多。 这种评测我觉得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就是说真心实意的评测啊，没有任何的弄虚作假，就是说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能够看得到真正都会有哪些这个功能被我们同时打开了。再看 QQ 自带那个音效，哇哦，我的天哪， 秒开，有没有？ 我的天哪，那个荣耀 有没有 越来越快了？他听见了是吗？他人工智能听见我们夸的？ 我不知道是怎样，反正 越战越勇。 还需要再试别的软件吗？我们试个美图秀秀吧，好不好？ 好，美图秀秀就是 一二三 最经常用的软件。 图像处理方面 ，iPhone 可能要更胜一筹。 但是菜单界面其实是基本是同时跳出来的， 对， 因为刚开始跳出来的是广告界面。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别的对比的没有？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设置吧，设置怎么样？ 神州专车试试看。 好， 一二三。哦，我要先允许一下这个权限。 哦，那这个不算。 嗯，这个不算啊。 这个因为有初始设置过了。 对，您头一次使用这个东西，嗯。 或者你有什么？ 我们再来试一下， 一 二三。哦，它有广告。 哦，有广告。 对，但定位超快。 定位超快。 定位超级快，所以下面我们试一下高德导航的定位，好不好？ 好。其实这个利用率很高，大家现在都不记录了。 啊、高德地图啊，在哪里？在这里。好的。 三二一。 啊。 又有一个人允许。 稍等，我要再把它重新再重置一下。 就是你桌面上很多的 APP 都没怎么用过。 对对对，因为刚刚拿到手，所以说我也是非常欣喜能够在做第一时间做这样的一种测试啊。一二三，刚刚 iPhone X 它漂移了一下， 漂移了一下， 漂移了一下， 它没有那个钉钉，没有钉准。 OK， 现在我们把后台通通全关掉，重新开一遍高德导航，试试看。 嗯， 高德地图全关掉啊。OK， OK， 好的，三二一。 当当当当， 还是 荣耀，对，而且荣耀比较稳定， 定位更精准， 对，定的比较准， 没错。 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种测试哈，能够让我们看到很直观的东西。 我有点内牛满面的意思。 背面的对比，内牛满面是吗？ 就是。曾经以为啊，很多的这个欧美国家的这个科学技术会领先我们很多，但如今在短短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的国产手机已经这么， 已经都做成这样，是不是？ 真的，我就、嗯、 就还要闹哪样啊？ 感慨。 哎呀，我觉得很感慨，今天绝对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绝不只是我们两个人吧。 对，其实现在已经都不是感的问题，这已经是超过的问题了。 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对于手机来讲，用户用的就是一个踏实， 没错。 用户少操心， 使得住， 对， 安全。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做的一个最有实际意义的一个对比的评测。 嗯， 论速度，是不是真的是有 AI 更快？ 对， 我爱的快。 对，荣耀要更快一些，反应。 嗯， 而且包括我其实定位非常的关键， 没错。 尤其我们现在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北京这么大，我们有的地方日新月异的这个道路我们不会走，特别着急的时候，现在需要定位回家，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定的不准，或者你现在打一辆车定的也不准，人家来接你找不着，这都是特别麻烦的。 那怎么办呢？ 就所以有一个定位非常清晰的手机，在现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能够作为我们的生活得力好帮手。 对， 对、 啊， 就是便利我们的生活。其实你知道，有一次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我还也是挺感动的。 哎， 有一次我在德国，我手机没电了，当时我用了一个国产的安卓手机，然后牌子我就不说了啊。然后晚上没电了之后，我就跟酒吧老板说，我说能不能在你这儿充个电？服务员说好，给你充上。我就跟朋友在说话，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合伙人突然冲进来，冲着我说：“拿着这个手机，这谁手机？”特别的凶，这是谁的？这是谁的手机？我以为不能充啊，影响你们电流了，还是掉闸了？我说我 至于的吗？ 甚至周围的人，哎，这些都不仗义的朋友，直接指他的他的他的。我说我的怎么了？那人光从兜里掏出另一个手机，看咋一样？ 同款， 同款。我说我这是中国产的。他说知道啊， 厉害死你！ 我说你哪买的？网上。我那一刻我就发现，哇，我们国产的手机现在全世界都这么受欢迎。 所以哇嘎一更啊，这个中国制造非常厉害。 没错，我们现在就是靠实力说话，靠能力说话。 刚刚你提到了一个用户的场景，就是充电。 对，充电。 这个我相信很多 iPhone 用户们都已经是被充电要逼疯了吧。 而且它的电池就是你不好好维护它，尤其现在还好，以前的老款的苹果你甚至没有让它充满，它的记忆电池就会有下次都充不满的情况。 所以啊，跟你说吧，这回呢荣耀 V10 呢又加量加码了，它配备了华为快充的功能 啊，这个快充，但是这个快充虽然省时间，会不会影响电池寿命？ 请问你一部手机能够用多久？ 两年吧， 到头了。 对， 你还要怎样？该换手机了吧？ 哎，但是我是 你还指望它能够充十年八年吗？ 但是我曾经上个手机5S 的时候，我记得还刚刚两年就已经就是一天要充几次了。 所以说呢，用快充你可以放心一点的，就是它会到满了以后会有到涓流模式啊，到涓流模式。 嗯，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头，它是标配的，5伏2安或4.5伏5安，或者是5伏4.5安都可以。 嗯， 快充的头，它的颜色的线都不一样，里边的线是紫色的，看到吗？ 就是所以不能混用，是不是？ 它可以，如果说是支持快充的手机产品，像是荣耀，像是华为都可以的哈、当然，如果是不支持。